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养生之 道。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化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没有血管的玻璃样变就不会发生脑卒中。其实很多人特别怕脑卒中啊，因为这个无论是出血性的还是缺血性的，它的危险性是非常大，而且速度非常快。如果发生了以后不及时救治的话，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可能失去生命啊。 即便是不失去生命啊，被抢救成功以后，其实呢，也是非常痛苦的啊。我有一位朋友啊，他的妈妈呢是，78岁啊，老人家真是年纪不轻了，突然有一天呢就昏迷了，然后拉到医院去以后呢，医院就说这个呢是脑卒中，而且是出血性的和缺血性的同时伴发的，然后说怎么办呢？这个就要把，这个脑组织里面的这个出血的这些血液呢，要把它吸出来，然后堵的血管呢要打开，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跟家属商量啊，就把这个，颅骨上打了3个洞，然后呢就把这个出的这个血呢吸出来了。这个时候呢老太太还是昏迷的，然后说当地的医院呢救不了，然后又千里迢迢拉到上一级医院啊去，然后呢又去救治吧。经过3个月的救治呢，老太太呢算是清醒过来了啊，说的是有意识了，可以点点头了，可以眨眨眼了，但是还是不能说话。结果呢后面又合并了肺部感染，然后又合并了这个胆囊炎，然后呢又反复的入院啊，反复的折腾。现在呢就是老人家呢生命呢是存在的，但是呢就是只是能有一些跟他们简单的交流吧，就是眨眼呀、点头啊这样的，不能有语言的交流。其实我们生命到这个时候啊，老人家其实已经受了很多很多的磨难了，但是您说让他恢复到完全健康的那个状态，真的是没有可能了。其实老人家一直是瘫痪在床上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作为儿女吧，真的是他非常的纠结，他们一直是想让这个老人家的生命存在，认为自己还有妈妈在，但是却不知道他的妈妈在将近这半年的反复的这个折腾的过程当中，老人家是受了多少的罪，受了多少的痛苦。所以脑卒中这种疾病啊，就是说我们最最关键就是在防而不是在治。无论是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一旦发生脑卒中，无论是出血性的还是缺血性的，其实我们在治的过程当中，这个人很难完全康复。 即便是生命存在，那么这个过程也是相当相当痛苦的。 没错，所以很多人是谈这个醋中就色变哈。当然咱们光害怕还不行，我们要积极的进行预防啊。那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就是没有血管的玻璃样变就不会有脑卒中。那么也就是说，有些人发生脑卒中呢，它是由于血管的玻璃样变造成的。那么这个血管的玻璃样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那么我们说到血管的玻璃样变，可能听众朋友就好理解。那么玻璃它是非常脆的，非常容易碎的。那么我们的血管呢，听众朋友理解啊，正常的血管非常有弹性，收缩力非常好，舒张功能也非常强。那么血管发生了玻璃样变了，那么血管壁变成像玻璃一样了，这个时候它就很脆了，非常容易破了，它也没有弹性了，对吧？它的收缩和舒张的功能都非常的差了。那么我们这个血管的玻璃样变，在前期它是有一个病变的过程的。在前期，我们听众朋友一定是有一个慢性病，让这个血管发生了玻璃样变。这个慢性病呢，就是高血压。而且我在节目前面刚刚讲到的那位78岁的老人哈，其实他也是发生了血管的玻璃样变，他也是一个常年的高血压患者啊，高血压是20多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高血压病超过了5年，这个时候您的血管就会发生变性了。血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性？血管就朝玻璃样变那个方向去发展了。那么在发展成为玻璃样变之前，它会逐步逐步发生的纤维化。纤维化也就是血管壁变硬变脆的一个过程，最后就变成我们医学病理学上面叫的玻璃样变了。那么血管壁像一个玻璃一样，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破，很容易碎了。 因为太容易脆啊，这个碎了是吧？而且它又硬，甚至还又薄。 对，这就是我们一说玻璃样变，听众朋友很能理解。就像赵老师您说的，非常容易碎，壁很薄，也很硬，也很脆。这个呢就是高血压造成的。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呢，可能说我高血压5年了，甚至是10年了，我没有症状啊。那么您没有症状，不代表您的血管没发生玻璃样变。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病，也没有难受的症状，突然一下发生脑卒中了，这就是您的血管已经发生玻璃样变了以后，血管壁已经非常脆了，非常薄了，非常容易碎了，所以这个时候发生的脑卒中就会在瞬间让我们失去生命了。 那也就是说，比如有高血压，常年高血压，那我这高血压呢控制的还相对不错啊，这个也不高也不低等等的。那如果要是这种状况，还会形成这种玻璃样的这样的血管吗？ 它就是形成的比较慢。赵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我这个血压控制的很好，就是不高也不低，就是血压一定要控制的平稳。但是这个非常难。我们有高血压的病人都会有一个体会啊，就是说我血压就是在一天之内它变化都非常大。我没有吃降压药的时候，或者我比如说我早晨吃降压药了吧，那么到第二天早晨我还没有服降压药之前，这个时候血压就很高。那么吃了降压药以后，血压可能就降的有的时候比正常还低，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可能血压波动是很大的。有高血压的病人呢，他都有两个特点，那么老年高血压病人这两个特点就更为突出，一个是压差大，一个是血压波动大。那么这两个大更容易造成脑血管的玻璃样变。 所以说表面看似呢血压控制的不错哈，但是也有呢波动的时候啊，或者说有这个压差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会造成这个血管的玻璃样变，尤其是常年高血压的人。 哎， 只要是我们有五年以上的高血压，一定是我们对人的大脑、心脏和肾脏还有眼底的血管是有伤害的。您不要认为说我吃着降压药呢，对吧，血压控制的还行，控制的还行的这种情况下，血管也是会受到伤害的。只不过是您控制的好一点，血压越平稳一点，压差越小一点，这个伤害会越小一点，伤害的程度轻一点，我们发生脑卒中的这种危险性会小。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哈、和方法延缓它血管的玻璃样变呢？ 这个啊，就是要控制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都要正常，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内膜，尤其是要保护好我们大脑的血管内膜。哎，我们脑血管的内膜呢，哎，有三层啊。脑血管呢有内膜层，就是最里面，靠近血液流动的这一层叫内膜层，然后有一个中间层，然后有一个外膜层。我们发生玻璃样变呢，最最关键是在血管壁中间这一层。哎，那么中间这一层呢，它呢是最容易发生纤维化的，最容易发生玻璃样变的这一层。那么内膜层跟外膜层呢，它呢比较容易受伤害，尤其是内膜层它是最薄弱的。那么我们常年的高血压压迫了我们血管的这个内膜层的时候，血管的内膜层就会发生破损，有破口，这个时候斑块就形成了，我们的脑动脉硬化就形成了。那么同时血管的玻璃样变、纤维样变也形成了，就是血管中间这一层就会变硬变脆，纤维平滑肌也会失去弹性，这个时候血管就逐步逐步像玻璃样变的那个程度发生发展了。可能听众朋友在早期的时候呢，高血压它没有不舒服的症状，可能他突然一下会觉着，哎，我怎么这个眼睛视力模糊了，老年人觉得我老花的厉害了，哎，去查了一下眼底，才发现眼底有高血压的这种眼底的硬化的情况了，眼底的血管硬化的这种情况了。那么眼底的血管是我们医生能够很直观的看到的血管，那么我们颅内的血管，我们不通过磁共振呀，不通过这个高分辨率的 CT 呀，我们能可能还看不到。那么这个眼底的血管医生能很直观的看到，医生只要能看到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网膜，哎，血管有病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动脉硬化实际全身的血管都有了。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老年朋友同时会有这种心慌气短、失眠健忘、乏力、下肢肿、尿里面泡沫多、腰酸、腿疼，哎，这种夜尿多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个就证明您全身的血管包括您的脑血管都有玻璃样变了。这个时候脑卒中无论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都非常容易发生了。 那看来抗纤维化呢不失为一个必要的一个手段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哎，血管的玻璃样变的前期它会有一个纤维样的改变，所以呢抗纤维化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提到抗纤维化呀，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体验活动啊，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如果你有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哈，也可以呢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体验抗纤维化这个方法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

这种疾病了。那么在中医上呢，我们是叫做血瘀症的啊，西医呢叫高血压脑血管病，中医呢叫血瘀症。他中医认为有了高血压以后呢，脑血管里面的这个血流呢就不畅通了，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活血化瘀。但是听众朋友要知道啊，我们的脑卒中里面还有一个叫出血性的卒中，所以呢亚翔呢他呢这个医术是很高明的，他用了一味药叫三七。三七有什么作用呢？既能活血又能止血，所以呢它对于我们这个脑卒中里面的出血性的脑卒中和缺血性的脑卒中都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出血跟缺血它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对吧？您看脑血管堵了，我们要疏通脑血管吧，我们这个时候呢要活血。但是本身有脑卒中的人不仅仅是血管堵有这种缺血，同时呢他血管壁还脆还硬，他还破裂还发生出血。那么这个时候出血呢，我们又不能让他出血，所以呢既能活血又能止血的这个药物就是三七，作用非常好。哎，亚翔呢就非常好的用了三七和杜仲这两味中药，哎，然后同时又佐以葛根、地黄、丹参、昆布为辅药。而且它的这个药呢有一个特殊的21天的沉降熬制的一个方法，它能起到什么作用？活血止血，平稳血压。它不是一下把血压降得很低，又不是又能不让血压一下升得很高，平稳血压很重要。他就用他的这一剂活血化瘀的中药方剂治好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血瘀症，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疾病。 所以说要想避免的血管玻璃性的这种样变啊，血压控制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刚才提到无论是抗纤维化这种方式，还是说后边的这个以三七和杜仲为主要的活血化瘀的这个 方剂 啊，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的这个体验活动啊，那如果呢你有心脑方面的这些疾病的话，也是常年的高血压，我建议您呢来感受一下哈， 用这个预防很重要， 对，用抗纤维化的方式，用这个三七杜仲的这个方剂哈来这个感受一下啊。那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是20名之内的都可以呢来体验， 对， 所以这个机会不要错过。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之物。